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206集，唐墨一只手撑着墙壁稳住身体，下一秒他惊讶地看着地面，剧烈震动的地面上，这只蓝色的发光时钟竟然纹丝不动。大地在颤动，空间在摇晃，可是这只蓝色时钟仿佛永远不变似的，稳稳地保持一个平面，不摇晃丝毫。黑兔子恼羞成怒，和唐墨说的一样，他也没法离开那小小的空间，可是他能够不断地撞击墙壁。他一次次用力地撞击墙壁，看着唐墨只能扶墙稳住身体，他就觉得无比有趣。他哈哈大笑着，又一次用力地撞上了面前的墙壁。唐墨拔出小阳伞，用伞尖撑住地面，抬头盯着他。黑兔子冷笑道： 哼，人类，我会吃了你的，很快你就知道，你刚才犯了一个多大的错误。 唐墨对黑兔子的嘲讽不以为意，他冷静地看着对方，一人一兔在一只古怪的时钟上互相对峙，大眼瞪小眼，谁也没有再开口。时间缓缓流逝，谁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一阵哒哒的脚步声从黑暗里传来，唐墨和黑兔子立即转过头看向发生的地方，只见在漆黑一片的空间里，数字三所对应的方向，一只小小的白色兔子蹦蹦跳跳地跑了过来。这只兔子穿着一身精致的小礼服，耳朵上戴着一只金属圈，它一边从怀里掏出怀表，一边快速地向前奔跑。 等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 唐墨眼睁睁看着兔子先生被时钟的边缘绊倒，摔在了表盘上。小巧可爱的兔子揉了揉脑袋，迷迷糊糊的又拿起怀表看起时间。一看到那时间，他立刻惊醒，哭喊着：“又要迟到了，又要迟到了！”说着，他爬起来继续向前跑，跑到时钟中央时针与秒针交汇的地方，突然消失。唐墨惊骇地看着这一幕，大脑飞速运转，脸上却一片镇定。一道阴冷的笑声响起： 人类。 唐墨抬起头，冷冷地看着黑兔子。唐墨并不着急，他现在还没有触发主线游戏，黑塔让他摸兔子先生的尾巴，他照做了，完成了支线任务，接下来该是主线任务。黑兔子咬紧牙齿，愤恨地盯着唐墨。良久，他笑了起来。 你以为我是不小心走上真理时钟的？ 唐墨心中一动，没有吭声。黑兔子嘿嘿地笑着，他的笑声越来越大，越来越疯狂。突然，他再次用力地蹦了起来，这次他更加凶狠地砸在了地上，整个大地都在颤动。唐墨扶着墙壁稳住身体，戒备地盯着他。地震般的颤动里，只听一道怒吼声骤然响起： 我要开启真理时钟游戏！ 唐墨的脸上露出一丝错愕的神情。 轰隆隆， 定格在时钟上的时针和分针忽然开始快速转动，一长一短两根指针好像风扇飞速转动，随着它们的转动，时钟闪烁出更加耀眼的蓝色光芒。指针停止，光芒减弱。唐墨定睛一看，短小的指针指在自己的面前，长一些的分针指向黑兔子，正好是六点整。这时，一阵响亮的钟声响了起来，咚咚咚咚。 好像有人在敲击钟鼓，一共六声洪亮的钟声在黑暗空间里回荡。当这钟声停止后，黑兔子再次疯狂地大笑起来。在他恐怖诡异的笑声中，一道没有起伏的机械音响起，这声音冷漠而无情，从头到尾没有一丝波动，仿佛是男声又仿佛是女声，包含所有的声音。 真理时钟游戏开启，请零点玩家进入游戏。 唐默仔细地看着脚下的时钟，时钟散发着淡淡的光辉，没有任何变化。他正奇怪，却听黑兔子大笑着说： 他是一个人类玩家。 唐默刷地抬起头，只见黑兔子恶狠狠地盯着自己。发现唐默在看向他，黑兔子咧开嘴角，露出一抹不怀好意的笑容。 真理正确，零点玩家成功进入游戏，请六点玩家进入游戏。 唐默握紧了小阳伞，警惕地盯着这只时钟。时钟安静地闪烁蓝光，似乎没有任何变化。黑兔子看到唐默小心谨慎的模样，眼底的贪婪越加明显。唐默沉默着没有说话，紧接着他听到那声音又响了起来。 请六点玩家进入游戏，一分钟内不进入游戏，六点玩家违反真理法则，成为谬论，真理时钟抹除谬论。 唐默双目一缩，黑兔子嘿嘿笑了一声。唐默握着小阳伞的手指渐渐缩紧，就在最后的十秒，他抬起头冷冷地盯着黑兔子，开口说：他是一个黑塔 BOSS。 黑兔子先是一愣，接着忽然哈哈大笑起来。唐默顿感不妙，冰冷的声音再次响起： 真理错误，谬论，谬论，三级灰色谬论。六点玩家开启薛定谔的盒子，接受惩罚。 下一秒，唐默整个人坠入水中，他所在的无形的囚笼里忽然被水灌满，唐默整个人飘在了空中。事发突然，他刚开始呛了好几口水进入肺管，等他反应过来，他快速地屏住呼吸。唐默在灌满水的笼子里瞪大眼睛看着对面的黑兔子，黑兔子看到他受到惩罚，高兴地不断跳动，震得地面摇晃，也令唐默更加煎熬。大约过了十分钟，以唐默现在的身体素质也已经到达极限。这满笼子的水如同来时一样的诡谲，忽然消失。唐默单手撑地，剧烈地咳嗽起来，他拼尽全力地大口呼吸，头发衣服也被水打湿。黑兔子看着他狼狈的模样，嘲弄地笑道： 你在想为什么我是黑塔 BOSS 这个结论是个谬论？愚蠢的人类，因为当我走上真理时钟，开启真理游戏后，我就成了这场游戏的参与者。真理时钟上没有黑塔 BOSS， 这只钟才是真正的 BOSS。 请六点玩家进入游戏。 唐默从地上爬了起来，他抹了抹额头上的水，他盯着眼前一脸阴笑的黑兔子，一字一句地说道：我是一个人类玩家。 真理正确，六点玩家成功进入游戏。 黑兔子原本正兴致勃勃地等待唐默再一次接受惩罚，听到这话，他猛地愣住。黑兔子咬了咬牙，愤怒地撞向墙壁。唐默面无表情地把自己湿透的衣服拧干。这时，他的耳边忽然响起一道清脆的童声。唐默的动作顿了顿，随即继续淡定地拧衣服。 叮咚，触发主线任务，兔子先生的真理时钟游戏。游戏规则：第一， 真理不是宇宙间亘古不变的法则，被黑塔认可即为真理。第二，真理时钟上只允许有一个胜利者。第三，真理时钟承认所有真理，否决一切谬论。第四，时钟一共分为60个格子，每10分钟真理时钟上将出现2到58个数量不定的物品，每2个物品间必然存在单独真理。在真理时钟上所有的物品中，仅限于2者间唯一共有的真理，即为单独真理。第五，找出单独真理并成功消除，可前进一格。第六，找到谬论或没有找到单独真理，倒退一格。开启薛定谔的盒子时，如真理时钟上还有没有消除的物品，向后倒退2格。第七，谬论一共分为4种：1级本源谬论，2级诡辩谬论，3级灰色谬论，4级虚假真理。不同的谬论触发的薛定谔的盒子惩罚不同，开启盒子后以玩家最严重的谬论为评判标准，给予惩罚。第八，成功消除真理时钟上所有的物品并符合真理，即可通关游戏。第九，被先追上的玩家将陷入永恒的真理黑洞，幸存玩家为真理时钟上唯一的胜利者，可通关游戏。玩家在薛定谔的盒子惩罚里死亡，幸存者也可通关游戏。第十，每隔1个小时，真理时钟上只会出现4个物品，该物品的真理为高难度真理，真理时钟只认可真正的强者。黑塔友情提示：通关攻略，做一个强者。 1分钟前，唐墨之所以说黑兔子是一个黑塔 BOSS， 是因为他完全不知道这个游戏到底是怎样的规则。俄罗斯黑兔套娃明显比唐墨更熟悉真理时钟，他知道怎么开启游戏，并且顺利地进入游戏。黑兔子给出的进入口令是，他是一个人类玩家。唐墨在思考过后，只能按照黑兔子的逻辑给出一个相似的回答，他是一个黑塔 BOSS。但是很显然，这不是一个真理，只要给出一个真理就可以进入真理时钟游戏，真理就是进入游戏的钥匙。唐墨将衣服大致拧干后抬起头，冷冷地盯着时钟另一端的黑色兔子，他的目光从黑兔子圆圆的头顶滑到他粗笨的圆筒底端，神色平静，仿佛在思考些什么。看了一会儿后，他忽然勾起唇角，掀开衣摆，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唐墨顺利进入游戏这件事令黑兔子恼怒不已，他压根儿不想这个人类进入游戏，这个人类要是能直接死在一开始，那当然最好不过。见到唐墨突然坐到地上，黑兔子先是一愣，接着怒道： 你这个臭烘烘的人类，不要以为进入游戏就可以获胜，在真理时钟上我已经吃掉你无数的同类。 唐墨静静地看着他，没有开口。 像你这样自以为是的人类，在真理时钟上从来都活不过3个回合。 唐墨依旧不说话，只是看着他。黑兔子恼怒道： 人类，你到底在看什么？ 唐墨反问： 你是真的走不出来？ 黑兔子愣住，刚才这个人类就已经知道他也被困在真理时钟上，没办法挪动一步，怎么现在又问出这个问题？黑兔子脸色变化，最后阴险地笑道： 出不来也能吃了你。 你这么生气，是不是在羡慕我可以坐着，你只能一直站着？ 黑兔子声音停住，茫然地看着唐墨。唐墨抬起头，微微一笑： 哼，没什么，看你生气，我很高兴。 黑兔子神色顿住，过了足足10秒钟，他突然勃然大怒： 人类！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更多 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